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集我哋会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我深切咁体会到咧，就系文字嘅力量同埋嗰个影响力咧，原来真系可以咁大嘅。咁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亦都系因为佢嘅作品或者佢嘅行事作风而令到佢生命上面多咗好多我所谓嘅麻烦。 系啊，咁你讲紧嘅就系丁玲吓。咁我哋今次介绍嘅咧系一位吓生于1904年嘅作家，咁佢都几长寿嘅，到1986年先至离世咁样。丁玲咧可以话系贯穿咗好多中国嘅政治事件嘅起起伏伏啦吓，喺佢嘅生命里边，咁亦都好似你头先所讲吓，就系佢嘅人生都几戏剧性嘅吓。咁佢经历过丈夫胡也频吓，即系被处决，成为咗左联嘅烈士之一啦吓。咁佢自己咧亦都被国民党逮捕啦、幽禁啦吓，消失咗吓，即系一段时间，后来咧先至被营救。咁但系佢终生又绝口不提吓呢段嘅事件，然后再到后来咧，当然有反右啊、文革啊等等，到70年代末先至平反，咁就成为咗作协嘅副主席吓。虽然咧佢一路好似好接近吓，即系话一个政治权力嘅中心咁样，但系另一方面咧，佢亦都受好多政治嘅波涛所影响吓。而且咧喺作品方面咧，佢人生又分咗两大段嘅。前半段咧就系以一篇叫做《沙菲女士的日记》嘅小说作为代表吓，咁就是一个比较浪漫色彩浓烈啲啦吓，咁同埋咧就系当年被认为咧好大胆咁样剖白咗一个单身女子嘅生活嘅一篇小说。咁但系咧后半段佢嘅生命咧就开始接触大众啦吓，就写咗一啲有报告文学色彩嘅小说啦，譬如话讲呢个大水灾嘅叫做《水》嘅一篇作品。咁另外咧当然有佢即系攞咗好多嘅政治上嘅肯定嘅吓，呢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咁就系讲呢个土地改革嘅问题等。所以佢人生就好似分咗有两半好唔同嘅风格咁样。咁记得早几年啦吓，就有一部电影叫《黄金时代》。咁就係香港許鞍華導演嘅作品，咁啊講蕭紅嘅。咁喺蕭紅嘅呢部傳記電影裏面咧，其實都有我哋今日介紹嘅丁玲嘅影子嘅，咁但係佢咧就係以一個已經係轉向革命嘅形象出現咧，嚟同蕭紅做一個對比，就係勸蕭紅話：不如你即係唔係淨係去投入文學啦，即係話應該用生命、用行動去寫一部大書咁樣。咁但係咧，蕭紅就婉拒咗丁玲，即係話叫佢一齊去延安呢一个邀请，咁转移咧就嚟咗我哋呢个地方香港，就走完佢生命嘅最后历程。所以咧喺呢部电影上演嘅时候咧，我都记得有人讲过话啊，其实萧红嘅故事可以拍电影，丁玲嘅故事咧更加可以拍电影。因为头先我讲过喺政治文学生涯上边嘅一个好大嘅转折起伏啦。咁另外咧就喺女作家嘅生命里边，我哋有时都会关注一下佢嘅爱情嘅方面啦吓。咁佢有三任嘅丈夫，咁就第一个头先讲咗嘅呢个左联嘅烈士胡也频啦，咁另外咧就好短暂嘅一位叫冯达嘅人，咁青年比佢年轻嘅，咁然后咧最后同佢厮守咗好长时间嘅咧就系陈明，横跨咗差唔多半个世纪咁，佢嘅爱情生活里边嘅轰轰烈烈啦，譬如好早即系有一个儿女嘅时候啦吓，咁但系咧为咗要继续自己即系要做嘅事业啦，就摆低俾妈妈凑，咁然之后咧就继续佢嘅事业咁，咁呢啲嘅选择咧，其实一方面我哋觉得有佢好轰烈嘅地方吓，另一方面又系好代表到即系当时中国系一个新旧交替嘅时期咧，好多女性毅然参与写作，然之后再投身革命嘅选择嚟嘅。 所以咧，有人就话咧，爱情 文学同埋政治咧系丁玲人生入边嘅主题啊。咁相信咧，我谂听完头先黄念恩嘅介绍咧，大家都唔会觉得意外噶啦。咁头先其实你都有提到咧，即系萧红呢个名字啦。咁有人会将萧红啊、张爱玲啊同丁玲比较，因为会觉得佢哋嘅文学成就啊或者经历咧都系好传奇，亦都好相似咁样。咁但系咧，大家相对嚟讲就会觉得丁玲咧，反之然咧。相对头先讲嗰两位咧，好似名气咧就相对冇咁大，咁唔知你点睇咧？ 我自己会先从个宏观嘅生命去睇啦吓，我觉得可能丁玲嘅后半段嘅人生牵涉政治太多吓，即系佢亦都冇办法即系控制噶啦，有啲情况。咁而佢去到86年啦吓，佢嘅生命，咁所以好长嘅一段日子都系喺呢一个中国好多政治事件啊，风起云涌嘅时候，我谂佢嘅创作生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吓，无论系佢能够喺权力嘅核心，或者系一个被迫害嘅情况之下，所以咧就我觉得佢后来嘅创作，即系我哋会觉得冇可以代表到佢，或者系个文学性好高嘅一个代表作，但系佢前期嘅影响依然系睇到嘅，即系我哋今日讲《沙菲女士的日记》就会感受到。咁但系萧红同埋张爱玲咧都各自有好高文学性嘅作品啦。咁而萧红亦都你话幸与不幸都好啦吓，即系佢已经离世，咁所以佢冇呢个政治吓嘅问题吓污染吓，而系佢嘅作品，譬如《呼兰河传》咁好完整咁样咧，表达咗佢嘅才华。张爱玲虽然后半生就移居咗外国啦，但系佢40年代代表作就已经系好打动到我哋啊，即系《红玫瑰与白玫瑰》啊，《倾城之恋》啊咁样。所以咧，丁玲嘅生命好似拉长咗咁样咧，佢嘅精彩或者系佢嘅好处咧，系有时喺我哋嘅视野里边咧，亦都变得比较模糊啦。 嗯，完全清楚啊。咁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丁玲咧佢嘅作品咁多，点解今日咧你会拣选咗《沙菲女士的日记》想啲听众去细读嘅咧？ 《沙菲女士的日记》咧系一篇短篇小说啦，收录咗佢喺2008年出版嘅一个小说集《在黑暗中》。咁喺题目里边吓，即系在黑暗中，我哋睇到一种喺模糊啊、摸索嘅阶段嘅时候嘅尝试。沙菲亦都系佢最早嘅作品之一。而家我哋去读咧，咁啊，头先节目前即系同阿秋晴倾偈咧，你好似有个好得意嘅谂法吓，或者系一个联想啦吓。但系唔理而家我哋觉得点样先，但系当年咧就好多人咧就话佢系震撼咗成个青年读者界啦，或者系文坛上边亦都觉得佢系非常之大胆咁样否白咗女性喺感情啦、喺单独生活啊嘅时候嘅面貌。咁而且咧，即系沈从文，即系另一位好嘅小说家，亦都系丁玲嘅好朋友啦吓。咁亦都讲过咧，佢觉得丁玲嘅作品咧系可以满足到当时主要仲系睇冰心吓呢种五四女作家嘅青年吓，即系觉得咧，如果冰心纯粹嘅母爱题材咧唔能够满足佢哋嘅时候咧，《沙菲女士的日记》吓呢一系列丁玲嘅小说咧，就令到佢哋觉得啊，真系写紧我哋嘅心迹啦。咁但系秋婷，你好似有啲唔同嘅睇法。 系啊，其实接近100年之后再睇翻呢一篇作品，我冇睇任何嘅背景或者作家嘅背景都好，乜都冇睇嘅情况之下咧，去细读呢一个《沙菲女士的日记》咧，我第一个感觉咧就系、是、啊，呢、這个女主人公沙菲真系唔好意思讲句，真系好似港女嘅典型嘅印象。 咁我哋要开个节目再讲咩叫港女先啦。咁但系我谂你嘅意思就系、是。第一眼睇沙菲呢个角色咧，未必系好吸引或者系好同情佢嘅吓，好可以代入佢嘅。你讲嘅港女，可能系佢好多要求啊，或者好多不满意佢嘅， 好似有公主病， 系啦，公主病咁样。但系佢有另一面咧，我又觉得可以话唔系好港女，即系大家唔好误会佢系嗰啲好想赚钱啊，要买楼啊，即系嗰啲嘅情况咁。如果我哋摆翻喺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吓，差唔多一个世纪之前。前嘅视野去睇咧，咁我哋先要留意一个背景嘅，就系、是、丁玲写《沙菲女士的日记》嘅时候咧，其实当时女性可以咁样否白用日记体嘅小说去讲自己每日生活点滴嘅空间唔系咁多嘅。其次就系佢喺1928年左右出版啦。其实咧喺1919年嘅五四运动吓，即系呢个新文化嘅诉求开始咗咧，其实唔系好耐嘅啫，即系都唔够10年。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觉得好理所当然嘅女性自己生活 活啊、女性經濟自由、社交自由、婚戀自決啊呢啲嘢咧，喺當時其實係一件唔係好耐歷史嘅事情。咁所以沙菲對於人嘅關係啦，或者係一種點樣自己一個人生活，有一個新嘅自由嘅空間，但係又點樣去？應用或者是善用即是这种的新的社交自由呢其实是一个不单止是这个小算人物甚至乎所有的青年读者无论男女呢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来的。所以我们摆在这个时空之下去看呢就可以起码理解到为什么当时的青年一看就会觉得啊这些就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咯。 嗯那这个时间不如我们细读沙菲女士的日记的开头先啦。 好啊。 12月24日，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我知道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得着了的。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头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者就不能。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像这样刮风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并且一刮风，就不能出去换，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什么？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是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氧气法子。这固然可以运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有换它。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是又不能不借重他来尽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 好啦，咁啱啱听完咧丁玲嘅作品《沙菲女士的日记》嘅开场啊，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嗰个日期咧12月24日，你认为系有冇特别嘅意思噶？ 我认为呢个咧同我哋即刻谂起嘅平安夜啊，或者圣诞节咧就未必太有意思嘅。不过咧，起码都会讲到系即系一个冬天嘅情况啦。咁同埋咧过咗几日之后，佢有1月1日呢个日记咧，咁就有意思嘅。那个1月1日就系话新年嘅时候，但系你好似冇人嚟探你咁样吓，嗰种嘅心情。我觉得佢当时唔系大型庆祝圣诞节咁样啦吓。咁但系大家可以联想嗰个天气啦吓，即系深冬之中一个人百无聊赖。在屋企的时候会是什么环境。刚才我们听的这段就是沙菲女士的日记的第一段，就是12月24日，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的一段。可能大家听了都会觉得哇都几无聊喎、啊、喺个被窝里面又想起身又唔想起身，就諗下今日做啲乜嘢好，咁然后呢就自己又有少少咳嗽唔舒服，咁但係呢就觉得冬天太长啦，又唔使返學咁样。咁然后呢太阳就照到喺个纸窗上，咁人开始呢就去加熱啲牛奶。咁然后呢加熱咗啲牛奶呢又唔系我嚟飲喎，咁然之后琴日呢原来已经加熱咗四次㗎啦，即係煨啲牛奶。然后呢今日又再攞嚟玩咁样咧，系百无聊赖咁样做。咁我哋睇咗呢段嘅时候咧，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好无聊嘅生活嚟嘅。咁、但系文学咧，其实无聊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嚟。 点解咁讲咧？ 我哋谂翻好多嘅古典诗词嘅世界里边啦，即系闺阁女子啊嘅闲愁啊等等咧，都系。 由无聊开始喎。如果你好忙，日日要翻工咁样，其实就冇咩机会可以遇见文学噶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呢段咧，其实系一种现代嘅写法，即系话而家譬如叫我哋要写500字关于无聊嘅感觉，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嘅吓。事实上，个日记一路发展落去咧，就系话佢唔单止攞啲牛奶出嚟加热，加热到7次啦吓，热完又冻，冻完又热咁样吓。咁啊，再拎份报纸出嚟，一路顺住睇晒国际新闻、教育、经济，咁然后咧连啲广告吓都逐个读晒出嚟。咁我觉得生命真系太长啦，咁样有一个感受。咁其实呢一段，我觉得大家去体会翻嘅时候，除咗话一种现代嘅生活嘅无聊嘅一面呈现咗出嚟之外咧，佢亦都系咧第一次呈现俾我哋睇，经历咗五四运动吓，即系我哋想追求女子有受教育嘅自由啦、社交嘅自由啦、恋爱自由啊，甚至乎婚姻嘅自由嘅时候，好啦，而家真系俾你一个人喺一间公寓里边一个人住啦。咁你有啲乜嘢可以咁值得开心呢？或者係我哋点样去运用我哋辛辛苦苦争取得嚟，即係几千年嘅女性都冇嘅走出归国之后嘅自由呢？其实沙菲女士啲日记呢係问咗一个好深刻嘅问题嘅。喺呢一段无聊嘅开场白之后呢，开始我哋会睇到沙菲同佢几个朋友之间嘅关系啦。咁亦都係呢一篇日记睇嘅小说嘅重心。首先嘅呢就係有一个叫做伟弟嘅人物，卢伟个伟啦，咁啊弟弟个弟字，有一个大概好似子弟恋咁样嘅关系。今日我哋又觉得子弟恋好似几特别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五四时期咧好多好多呢啲子弟恋嘅， 系啊 系啊嘅例子嘅。丁玲佢自己本身嘅情感实践里边咧，其实都系啦，尤其是即系最后嘅夫婿啦，陈明系比佢年轻好多嘅。伟弟咧就系沙菲嘅一个朋友啦，虽然就以子弟相称咁，但系咧就冇血缘关系嘅，咁系一个有少少优柔寡断啦，又好依恋沙菲吓，成日去探佢，为佢带啲食物啊、罐头啊咁样。即系呢一种男女嘅关系，可能秋婷你又唔系咁中意啦吓，即系觉得咁成日有人嚟照顾你，但系你又自己好似对人哋好冷淡咁样。咁啊，沙菲真系对阿伟弟系忽冷忽热嘅。 现代嘅讲法系佢系观音兵。 哦，原来系咁有呢个名啊，都可以咁样睇嘅。但系咧，如果我哋当佢系一个兵咁样去睇嘅话咧，伟弟的确系好似冇咗佢自己咁样吓，即系去爱慕沙菲咁。咁而沙菲咧，有时就又话啊，我好嘅伟弟啊。咁样就同佢好亲昵咁样啦，咁但系咧有时又想挑战佢啊，或者系刺激佢啊，令佢觉得自己系不可亲近啊咁样。我哋睇呢段嘅时候咧，当然可能唔中意沙菲呢种嘅态度啦。此外咧，我觉得都系一种逆转嚟嘅，即系话喺好多嘅五四时期早期嘅中国文学里边咧，男性咧好多时系启蒙啲女性嘅，即系譬如鲁迅嘅《伤逝》里边啦吓，即系卷生同子君咁样吓，男性都系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他懂得比较多的，然后教你读书，教你文学，教你要有自由的思想等等。但是沙菲女士的日记一开始就逆转了，就是一个很依恋着一个姐姐的弟弟这样的角色。其实伟弟都代表了沙菲的第一个烦恼，就是他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自主性，或者是所谓就是比伟弟更加聪明或者是成熟，但是他又好像不太满足于即是一个经常这样去在自己身边追求他、仰慕他的人，他怎样去找到一个真正了解他的人呢？那我觉得沙菲在这里就是开始问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只是需要爱，而是希望有人清清楚楚地了解自己。那就转去另一个角色啦，就是他的朋友啦，就是说感情上面你只是有一个好像弟弟这样的人，那你朋友又怎样呢？那就有一个叫旭芳的人啦，旭芳呢就是他的女同学来的，好好朋友啦。但是呢他又觉得旭芳不是完全明白他，同埋大家不可以完全交心的。那而旭芳的男朋友兼如呢，两个好像一对模范的情人那啦，那但是沙菲呢又觉得这些不是真正的爱情，不是特别羡慕他们。那有一晚呢就在他们家里就 見到有一個客人啦，原來咧就係一個新加坡華僑，咁啊出現咗另一個男主角啦嚇，就叫靈吉士。咁啊，靈吉士呢個名聽落好似有啲西化咁樣啦，其實一啲都唔西化嘅嚇。佢咧就係姓靈，咁但係咧吉士咧嚇，我哋即係可以睇到係一個《詩經》嘅典故。有女懷春，吉時有之。有係誘惑個有，咁意思就係女仔嚇，即係到咗某一個年紀嘅時候咧嚇，就有啲好嘅男子咧，就係希望追求佢咁嘅意思。咁所以咧，總之靈吉時咧就係以一個俊男嚇王子式嘅人物咁樣出現啦嚇。咁呢一段咧其實都好有趣嘅，即係沙菲第一次見靈吉時嘅時候咧，當然就被佢吸引啦。咁然後咧點解咧？因為靈吉時係一個身材好高挑嘅男子，而且咧根據沙菲嘅形容咧。就是佢有白嘅面庞啦，薄嘅嘴唇，柔软嘅头发，足以闪耀人嘅眼睛，然之后有一种说不出其实捉不到嘅风儿嚟煽动你的心。咁然后呢再见到佢有两片鲜红嘅嘴唇啦，乱利的深深的凹进嘴角，即係由头到尾将靈吉士睇咗一次。咁后来佢仲即係讲咗一句当时认为好大胆嘅描写啦，就係、是、话我觉得他整个人啦，每一处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必要咁样。即係好似想锡呢个人咁样，咁但系呢一段嘅描写吓，即系今日可能大家又觉得即系会唔会太夸张啊？咁样吓，未必好有共鸣。但系咧，我哋又系摆翻喺即系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里边啦，将一个美男子由头睇到落脚咧，其实唔系咁可以想象吓，莫讲话再公开咁样将佢写成小说啦。咁所以当时另一个觉得沙菲女士啲日记好大胆嘅地方啦吓，就系将嗰种女性对美嘅男子嘅欲望吓，就系直接咁样去写咗出嚟。咁但系好可惜咧，靈吉士呢个人物咧都唔系一个好理想嘅伴侣啊吓。咁後來佢發現佢其實有好多好庸俗嘅思想啦，或者係佢希望做官，希望娶啲有錢嘅女仔，即係可以過好舒服嘅生活啊，打網球啊，好洋化咁樣。但係就唔係一個理想嘅人物。咁而且佢對沙菲咧，亦都唔係好認真嘅，佢甚至乎後來聽到原來靈吉士已經係喺南洋結咗婚嘅咁。沙菲嘅失望又再一次見到啦。咁但係喺小説裏面咧，佢經常反反覆覆咁樣，譬如話。我哋又见到佢好多进攻嘅行为啦，譬如话佢主动去搬屋，搬到好近啊，靈吉士咁样。咁睇嘅时候，成个小说嘅发展啦，我哋而家今日睇翻就好难理解点解可以咁随时去搬屋咁样啦吓，即系而家今日我哋咁理性嘅生活咧，就冇咩呢种浪漫嘅元素噶啦。去到最后啦吓，我哋睇到沙菲就有一场病吓，病得比较重嘅，好多嘅朋友关心佢，但系佢自己就觉得毫无意义，无论。是他的好朋友或者是惠帝靈吉士他探望他觉得都不能够满足到他，再加上他好好的一个姊妹离世，然后他有一种萬念俱灰的感觉，即觉得所有的爱情游戏啊、试探啊，譬如去呃靈吉士说自己有个女啊等等的东西都是完全没有意义了。他在病床里面最后的一段情节呢，其实就是靈吉士好像跟他告别这样，但是在告别的时候他同靈吉士有比較親密的即係一個接觸啦咁樣，但係佢最後咧一接觸完之後咧，佢又非常之後悔，佢話我點解會俾一個我咁鄙視嘅人去親吻嘅咧咁樣。小説嘅結尾咧，佢就話我唔理啦，我唔去邊度養病啦，之前旭芳幫佢揾咗個地方，佢話我唔去啦，我決定搭火車南下，到時即係要做乜嘢都得。南下咧，其實喺當時大家都會有個聯想，就係投身於革命或者係運動咁樣，要告別我呢個生活。其中有一句说话，我觉得是篇小说好沉痛的一句说话，其实就话我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玩物，我玩弄了自己。咁其实我哋都可以諗下，有乜嘢惨过俾人哋去伤害你，或者俾人哋欺骗咗，而係你自己成为咗自己嘅换品或者係换物呢咁样。呢句说话我觉得亦都可以总结咗早期嘅女作家或者係女性嘅青年佢哋嗰种嘅迷茫，就係我哋好似辛辛苦苦得嚟嘅各种自由嘅条件啦，可能係因为对自己嘅认识不足，对社会嘅认识不足呢，係而冇得到好好的发挥。但是在小说的最后呢，他表示了一个要转折的心，就是说我要走向另一条路了。 听完黄念恩你这样说之后呢，其实我们接近一百年之后再看回丁宁的这个作品呢，我这一刻呢觉得很感慨。其实我们现代的女性呢是拥有很多自由。 而我哋唔自觉。 系啊，但系我哋拥有呢个自由，识唔识得运用咧？或者我哋而家今日吓，如果真系未必写日记啦，可能写个 blog 啊，即系再好似沙菲女士呢一记咁样吓，要否白自己嘅生活，可能又会有新嘅问题，或者系新嘅烦恼，依然要继续去面对。 嗯，咁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我哋再会介绍另一位优秀嘅文学作家俾大家。咁下个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